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，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，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。

的对了，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，谁还能要我怎样？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放松一下，给眼睛做一个深呼吸吧。眼睛的保健操开始喽！大家好，我是苏慧伦。 我傻，我只是装傻，但是我